有时候刷到自己都已经眼黑了。 哎呀， 不是眼黑，是没电了，手机已经没电了。他以为自己眼黑了， 对， 玩命戳屏，怎么没有了？ 眼睛忙了， 赶紧按传统那铃喊护士。 哎呀， 护士我看不见了，护士。 他叫晚期走眼睛。 护士说你没得这个。 你们有一位 这才想起来， 有时候你呀、啊。刷到这个膀子，你知道吧？一边老压着，一边老一个动作刷刷刷刷，整个 没知觉， 痉挛，先痉挛完了， 还那时候摁电铃喊护士，护士我胳膊没了，断了， 不是两只，一只是颤悠，一只是没了， 我这人活不了了。 有时候你还好奇， 嗯， 看看这个女友干嘛呢？前女友干嘛呢？ 对。就 前女友干嘛呢？ 我这个私人生活太乱了。 我由于你这样，女友都跟你分了，你知道吧？ 啊，他已经分了，你知道吧？ 现女友现在也快过不下去了。 现女友就是那护士。 他由于工作原因必须照顾你。 我得问问他们都好吗？最近？ 对，我交钱了。 大半夜给人发语音，还好吗？ 嗯、我还问人家还好吗？我先看看自个儿吧。 然后一直等到天，两人都没回。 过得好吗？最近好吗？ 我怎么那么贫呢？ 你和他好吗？ 这人家不回，就一直发天亮。 说这都引不来他，发红包五块， 对， 五块， 一直发了1000块钱。 我稍微等一会儿啊，让他看看接不接再发吧。 就是没想到，都3点钟了，女友不管说怎么着，人家就睡着了吧？ 人夜里3点都得休息，是不是？没准关机了呢。 失落呀、啊。 失落。摁那个铃儿。忽然。 我现在看出来了，我有什么事儿我都离不开那铃儿了。 不是，我是没钱了，充值。 别充了，就先给我输输液吧。 要不跟我聊会儿？ 护士说不行，别人还得睡呢，不聊。 看电视剧吧。 虽然 我生活中没有爱情了，我还是看看电视剧里的爱情吧。这个剧情太吸引人了。 啊！ 霸道总裁，啪一个壁咚，这个不乐意。霸道总裁，啪 又来一壁咚。 还不乐意， 啪又一壁咚。 我看的是一打架的节目，摔跤吧。 电铃叫护士，护士卡住了， 护士已经不来了， 卡了吧。我看看国际国内都发什么大事了。 嗯， 70岁的两个老人呢，还为一份工作打得不可开交。我才20岁，我就 这样插管子了。 想着你这高兴啊。 嗯，我这高什么兴、啊？ 真高兴！瞧他们70岁还为工作吵成这样。嗯， 我这都不发出工作问题了。 我还年轻，好在。 反正这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然后世界的都看了一溜够之后， 最爱看的还是八卦。 对，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修成商度经子经开。 看象卦的，这是八卦。 八卦吗？不是。 一会儿看，哦，刘亦菲的妈妈长这样啊！啊，李晨深夜晒了一锅汤。 我这心太大了，我这一宿好像还没睡。 这多好，躺炕上就知道天下事、 嗯、啊！他们都穿4种组合的秋裤了，你瞧我拿被窝当秋裤。 哎，不用穿， 我穿了以后我干嘛去了？ 哎呀，周杰伦深夜戴口罩。 那有什么的呀？这有什么可嚼的？ 这也叫新闻？ 对，我天天戴口罩。 不，你是面罩。 哦，吃火锅去了。来，呱呱天灵，呱呱把锅弄上来，就放被窝这儿。对。 护士说先别吃火锅，先吃药吧。 所以今天终于帮你分析出来了，为什么你早上不想起，晚上不想睡？ 这就是你的前景。 从此以后，我打算改掉我这个毛病。 早上老起来，晚上。晚上老想睡。 老想睡我明白，你告诉我怎么老起来，别让他老起来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你们知道二维码吧？ 太知道了，现在这个微信上 打我 们的英文 刚进城的了。 对，英文。 你不是，你是那什么？ 哎呦我 城里的，你可以翻译一下。 我说错了， 你肯定是城里的。 我说话说早了。 来， 不认识。 二维码就是 你认识？ 二 是够二的。 Dimensional barcode。 不，你了解这个英文有什么用处？ 哦，不是，那天我看见有一个人衣服上印了个二维码，我就扫了一下手欠。 啊，是， 他手是够欠。 那扫 了扫完了以后，他那个二维码翻出来以后，到我手机看，你是我的大元帅。 这什么名字？这是？ 你是我的大元帅，好像跟猪八戒有关系。 还有一次，有一地铁穿二维码图案的一个姑娘。 哦。 我又手欠了，扫了她。